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证券市场的零容忍重磅文件落地了，高度力度前所未有。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依法打击证券犯罪活动的意见，那么作为资本市场历史上首次以中办国办名义联合印发的高规格专门文件，意义和影响前所未有，那么对今后证券市场监管和执法行动有纲领性的意义。这次意见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对违法违规乱象有哪些巨大的震慑力呢？稍后我们会请证券法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进行解读和分析。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官方账号里搜索到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国家版权局日前发布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将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相关节目版权给予重点保护。对于没有经过授权通过信息网络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预警重点作品的，将依法从严从快查处。2020年东京奥运会权力预警和版权保护工作协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据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副局长汤兆志介绍说，有一个名为建网2020专项行动，这个建是利剑的剑，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保护作为重点任务之一。他表示，国家版权局将在三方面加大规范力度，一是重点打击公众号，特别是短视频直播平台账号未经授权集中批量在网络平台上上传和传播东京奥运会赛事的行为；二是严厉打击公众号提供奥运会节目盗播链接的行为；第三是着力整治网站 APP 等未经授权非法转播奥运赛事节目的行为。来自界面新闻的报道，据北京警方消息，近日河南省郑州市遭遇了暴雨灾害，全国人民心系灾情之际，竟有人在微信群中用侮辱性语言诋毁受灾群众，造成恶劣社会影响。7月22号，群众举报之后，警方迅速开展工作，将犯罪嫌疑人高某抓获。目前高某已经被北京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警方提示，网络也是法治社会，无事生非、肆意妄为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来继续关注警法资讯。近日新华社微博的消息，前天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公布，二季度依法对18家拒收现金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做出了经济处罚，处罚金额从1000元到10万元人民币不等。被处罚的单位包括公共服务机构、医院、景区、停车场以及保险公司等等。据介绍，为了持续推进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的工作，人民银行对核实为拒收人民币现金的将依法处罚并定期予以曝光。社会公众遭到了拒收现金行为可以依法维权，广大精英主体也应加强法治观念，维护人民币的法定地位，诚信经营，尊重公众的支付选择权。私家车跑网约车出了事故，保险公司该赔偿吗？来自人民法院报的报道，不少私家车车主绑定了滴滴出行拉活，如果出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赔偿呢？日前湖南平江县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在2018年9月， 司机林某接了一单拉活，他路上和欧某的摩托车相撞，造成了欧某受伤，两车损坏。欧某就将司机林某和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索赔78万元。保险公司说，事发时林某是从事了网约车的服务，所以保险公司无需承担商业保险赔偿责任。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保险法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的规定，林某从事网约车，车辆使用的性质已经从家庭自用转成了商业运营，车辆的危险程度是显著增加，而林某却没有通知保险公司，并且变更车辆保险的类型，因此保险公司无需赔偿，林某需要承担交强险以外的49万元的赔偿责任。来关注一条澎湃新闻近日的报道，有一起受贿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应该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广东高院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原审被告人2年有期徒刑，随后上报到最高法获得了核准。这个案件发生在2008年，受贿金额是13万2000元，被告人是当时时任湛江某镇党委副书记沈志，他先是一审以受贿罪判处了10年，后二审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改判了2年。判决生效后，检察机关以定性错误为由提起了抗诉，广东高院再审认定了沈志犯受贿罪，但量刑在法定刑以下，判决2年有期徒刑。最高法近日公布的裁定书显示，核准了广东高院的这一判决，并认为依据受贿的数额应判10年以上，但本案发生至今，法律已经有了较大变化，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并综合考虑本案情况，对沈志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证券市场的零容忍重磅文件落地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办印发了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见。那么作为资本市场历史上首次以中办国办名义联合印发的高规格专门文件，其意义和影响前所未有，对今后证券市场监管和执法行动具有纲领性意义。这个意见由8项30条意见组成，旨在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作为配套组合拳，这个意见进一步强化新证券法的要求，将行政、民事、刑事的全方位追责体系搭建完成，共同为我国高质量资本市场的建设保驾护航。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这9字方针是当前资本市场监管的关键词。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意见应运而生，亮点颇丰。那出台背后具有很多原因，对市场短期是利空，动中长期则是利好。那么这个高规格文件释放了哪些鲜明的信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证券法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自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的张建豪律师。你好，张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次意见的发布有3个字非常的引人关注，就是高规格啊，您怎么看呢？ 意见发布的高规格、高层级引发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普遍关切。意见呢是资本市场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办国办名义联合印发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专门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方位加强和改进证券监管执法工作的行动纲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资本市场重磅文件出台之后呢， A 股首个交易日，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两市成交额当日达到了1.05万亿元。一方面呢，反映出文件出台对投资者信心有明显的提升，另一方面呢，反映出价值投资已经成为市场的主流，法治建设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方面。 通过法治建设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让价值投资成为最主流的投资理念。这意味着呀，中国资本市场也必须走好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需要塑造一个更加清朗的市场环境。可以预见，随着此次重磅文件的发布，各个方面呢将发挥合力，显著提升违法违规的成本，共同维护市场秩序，改善生态市场生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随着证券违法成本水涨船高，资本市场的服务实体经济和投资者的功能有望得到更好的发挥。 那么这次的意见核心内容包括哪些呢？ 好的，主持人，第一呢，完善证券法律体系以及执法司法体制的机制，对刑事、行政、民事市场约束机制进行完善，并建立健全相关侦查、检查、审判体系，重点包括推进退市制度改革，强化退市监管，严格执行强制退市制度，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加大对重大案件的协调力度，研究在检察机关内部组建金融犯罪办案团队。第二呢，强化重大证券违法犯罪案件惩治及重点领域的执法。意见提出依法严厉查处重大要案，并强调重点领域的执法，重点包括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存在证券违法行为的依法严肃追究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责任，对参与协助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加强场外配资监测，依法坚决打击规模化、体制化场外配资活动，严格核查证券投资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严控杠杆率，强化私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加强跨境监管合作以及中概股的监管。第三呢，提升证券执法司法能力及信用体系的建设。意见提出呢，应着力提升证券执法司法能力和专业化的水平，加强资本市场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包括完善证券违法线索举报奖励制度，有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建立证券期货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建立资本市场诚信记录主体职责制度，行政许可信用承诺制度，以及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意见从建立健全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系机制，强化重大证券违法犯罪案件的惩治和重点领域的执法等八大方面，对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做了全面的部署，着力打造了升级版的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司法体系。 请您再给我们提炼一些这个意见当中有哪些亮点还值得关注呢？ 好的，主持人，一呢是强化市场约束机制，完善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自律监管制度，市场化原则，强调自律监管，这也是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即将更多的信息披露责任压实给中介机构，同时呢，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与交易所以及行业协会的协同。二呢，是完善证券案件审判体制机制，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和专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专门机制，这是很突出的亮点。帮助合议庭强化了事实认定和证据采集，帮助法官呢提高了裁判文书的质量，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加强了司法专门化的建设，在这一制度之下呢，证券犯罪的侦查、检查、审理的专业化力量得到了显著的增强，这体现了在优化公安部证券犯罪侦查编制资源配置，探索呢在中国证监会建立派驻检查的工作机制，加强北京、深圳等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的金融审判工作力量的建设等等。意见呢还部署加强证券执法能力建设，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利器将发挥威力，通过强大的 监测预警功能，对严重违法隐患有效预防，及时发现，精准打击。第三呢，是证券执法协调配合机制建设将得到加强，明确提出要成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此外呢，还将加强中国证监会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和执法的合作，有效防范和约束办案中可能遇到的地方保护等阻力和干扰。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意见非常清晰地提出了未来几年内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到2022年的目标包括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系和协调配合机制初步建立，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态势呢得到有效的遏制，资本市场秩序明显得到改善等。到2025年的目标包括证券执法司法透明度规范性和公信力呢得到显著的提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呢高效顺畅，重罚守信规则透明开放包容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全面形成。 那这次出台的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见，它出台了对于未来的这些违法违规现象有哪些强大的震慑力呢？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是全方位的追责体系搭建完成。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呢，不仅是维护资本市场秩序的应有之义，也是有效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重要保障。意见的出台未来对资本市场基础建设、深化注册制改革等方面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行政、民事、刑事的全方位追责体系已搭建完成，立法完善后执法必趋严，证券法和刑法修订为强监管奠定了法治基础，三类法律责任可以相互配合。在行政责任方面，证券法大幅修订提高了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对净化市场生态的作用或最为迅速和直接。在民事责任方面，证券法修订创设了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短期内或以推出标志性的案例为主，后续呢将建立常态化的机制。在刑事责任方面呢，刑法修订已经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其大幅提高了对欺诈发行证券、违规信息披露等犯罪的刑罚力度，强化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键少数责任，压实了中介机构的看门人职责。鉴于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呢，预计短期内修法以震慑作用为主。可以预见证券监管执法呢将持续的趋严，意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方位加强和改进证券监管执法工作的行动纲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里呢，证券监管的执法将不断的趋严，违法违规成本呢也将不断增大，这对于净化资本市场的生态、构建资本市场的秩序、提升资本市场的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都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您刚才提到呢，那这个意见非常清晰地提出了未来几年内要达到的目标，其实也是明确了未来几年从严打击这类犯罪的一个路线图，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主持人。意见呢不仅完善了中国特色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呢，而且清晰刻画出了十四五证券执法司法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的任务，目标清晰，路径明确。到2022年的目标包括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执法司法体制和协调配合机制初步建立，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多发频发态势得到有效的遏制，资本市场秩序明显改善等等。到2025年的目标包括证券执法司法的透明度规范性和公信力明显提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高效顺畅，重罚守信规范透明开放包容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 全面行程等等。 嗯， 这是时间表，嗯，也是路线图。 嗯， 制度完善，尤其是完善相关立法，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同时呢，形成有效的执法司法工作机制，也需要循序渐进，到2022年形成一个能够治标，既对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形成遏制的局面是能够完成的。 嗯， 但形成完善体制机制，则需要更长的时间。确定在4年以后是合理可行的。 嗯，那这个意见相关内容落地以后，作为一个证券法的专业律师，您认为它在我国的这个资本市场长期稳健运行将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保障吗？ 是的，主持人，我认为啊，意见进一步加强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建设，健全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机制体制，有利于呢提高执法司法的效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嗯， 意见呢，针对完善法律司法体系做出了指引，有利于保障投资者的权益，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呢，针对重点领域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利于司法执法部门有的放矢，提高执法效率，并有利于各类投融资主体强化防范意识。总体看呢，相关内容落地之后啊，我国资本市场呢长期稳健运行将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嗯， 本次意见内容系统而全面，可操作性强啊，并且呢近两年呀已经陆续在推动。 嗯，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意在中长期，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建设以及提升市场中长期的韧性，进而吸引更多增量资金入市，并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转型。文件的影响偏中长期，需通过持续的制度建设和细则落地来实现净化市场环境的目标。其一呢，对于杠杆资金，近年来啊，证监会始终保持对非法场外配资的高压打击态度，严查证券投资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严控杠杆率。本次文件呢，在措辞上与此前并无本质的差异啊，但是呢，正规的融资业务并不受影响。其二，对于风险偏好，各类处罚案例和退市案例持续落地，或对市场风险偏好有一定的冲击，但预计啊影响有限。第三呢，对于退市的监管，鉴于连续亏损和市值等退市标准过渡期的存在，2021年的退市率上升或与执法力度加强密切相关，2022年后被动退市率或提升至2%以上，优胜劣汰将明显加速。 嗯，好，谢谢张律师的解读。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的张建豪律师，也欢迎听众朋友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想起一个人， 他是谁啊？ 太爷爷14岁参军时的老班长，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只比太爷爷大3岁，平时脏活累活抢着干，打仗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总是说呀，共产党员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太爷爷，让我给您擦擦眼泪。 老班长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话永远印在我的心里，为了党和国家，共产党员就是要不怕牺牲。 我长大后也要成为像太阳的英雄。 好好好，革命自有后来人呐。